夏天是你选择离开的方向，回忆地图是我迷路时的信仰，入夜的橱窗，清晨的操场，这次没有你在我身旁。寂寞是不需要被原谅的月亮，爱情终于是被你删除的过往，天黑天亮都显得迷惘，我在哪里失去了方向。幸福的那一双翅膀飞不到你说过的远方，雨落沮丧可以变成海洋，我的伤心能怎么释放。幸福需要一双翅膀练习着坚强，学习会遗忘，等待彩虹再次出现，展翅飞翔。被原谅的月亮，爱情终于是被你删除的过往，天黑天亮都显得迷惘，我在哪里失去了方向。幸福的那一双翅膀飞不到你说过的远方，雨落沮丧翅膀飞不到你说过的远方，雨落沮丧可以变成海洋，我的伤心能怎么释放。幸福需要一双翅膀带我飞往勇敢的方向，练习着坚强，学习会遗忘，等待彩虹在展翅飞翔。 坐在爱的花上与我们